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不天罡》，作者孟西石。第231集，争取时间。 反正也听不懂他们说话，冬至便没有多逗留，又从门后的通道飘向另外一个屋子。另一个屋子同样的阴暗，陈设大同小异，不同的是凌乱的桌上多了个人头，半隐在黑暗中的人头腮帮子还一动一动的，宛若活人。地上还有一团颤动的肉，仔细看却是个身躯肥胖的人，他手里抓着抹布，正一下一下地擦着地板。这时候人头竟然开口说话了： 丑女人，看见你就恶心，滚出去。 女人肥硕的身体颤动了一下，似乎想起身，最终却还是跪伏在地上瑟瑟发抖。没等冬至靠近一些，刚才前屋的中年人进来了。女人在对方的吩咐下终于如获大赦，连滚带爬地退了出去。中年人则跟人头开始交流起来，依旧语速很快。少顷，两个人似乎谈得并不愉快，人头开始用怒骂的语调高声说话。中年人冷哼了一声，则不与他继续争执，转而又往这间屋子的后面走去。此时车摆的声音已经没有在耳边响起了，凭直觉冬至觉得自己要跟着那个中年人，而不是继续留在这里，于是他紧随其后，在中年人后面穿过一条回廊，来到了一间一丝光亮都没有的小屋。他有点明白车白在自己身上用的法术了，这有点像是千里眼。循着给他下降头的降头师的气息，直接追踪到人家老巢里来，所以他现在相当于一团虚无缥缈的意识，没有实体，也不算灵魂。这种溯源千里的法术自然是厉害之极。目前为止，冬至虽然因为语言障碍无法辨认哪个才是给他下降头的人，但他已经得到了足够多的讯息。小屋内，之前在和年轻人和人头面前还倨傲淡定无比的中年人，转眼之间成了小绵羊，在供桌前匍匐跪倒，连说话的语调也带着虔诚恭敬。黑暗之中坐着一个人，双眼微微闭着，但中年人却连头也不敢抬，轻声细语，额头抵地，生怕惊扰了对方。大多数时候是中年人在说，黑暗中那个人偶尔应上一两句，他的腔调十分奇怪，声音像是从喉咙里发出，又像从遥远的虚空传来，带着飘渺感。他的周围仿佛有一个无形的屏障，阻止冬至继续前行。但冬至却不甘心，他预感这个人一定是非常重要的人物，也许跟降头师有关，甚至跟传说中的天魔有关，所以他想尽办法，企图用意识突破那层屏障，更近距离地去观察那个男人。那层屏障仿佛弹性绝佳的橡皮泥，冬至勉力地往前，总又被狠狠地弹出。但冬至屡战屡败，心头默念明光咒，终于在屏障上撕开了一道口子，整个人扑了进去。男人忽然睁开眼，冬至看着对方的眼睛直直望向自己，心头不由一惊，暗道不好，认为对方也许发现了自己。此时他已经看清男人的容颜，却不是在梦里见过的那张妖异的脸，而是一张平平无奇的中年面孔，脸上还看得出一丝保养得当的昔日痕迹。不过现在这张脸已经青黑交加，宛如恶鬼，看着还有些熟悉。 你看，你把客人带进来了，都不知道招待呢。 中年人 茫然抬头四顾，显然看不到冬至的存在。黑暗中，男人伸出一只手，定定朝冬至指来。 他在那里。 冬至一不做二不休，趁中年男人还未受命发作之前，直接往黑暗中那个人撞去。他的速度极快，去势迅猛，在那瞬间飞快默念引雷咒。 要是一时也能引雷，应该就能来个天雷把这人直接劈死算了。 冬至的耳边忽然响起一声冷笑，比刚才的笑声更加阴森，冰冷冷的不带一丝人气，仿佛冬夜原始森林深处覆盖腐烂尸体的冰雪当头浇下，直入刺骨。冬至感觉自己的耳膜一阵一阵的疼，身体也像被什么挡住，离对方咫尺之遥，却再也无法向前。他猜自己的身体很可能随之出现反应，但此刻已经顾不了那么多，他一遍又一遍地默念引雷咒，而那个阴冷的笑声也一直没有停过，在四面八方反复回荡，阴魂不散，而越来越近，越来越近。 你真是大胆，我没去找你，你反而来找我，不如就留下来吧。 最后一个字如同用嘴巴对着他的耳朵吐出来，像锤子重重地敲在心上。冬至的意识一阵模糊酸软，引雷咒再也念不下去，几乎就被他这么牵着走。但很快车白的声音竟从上方响起，晨钟暮鼓，梵音起沉，所有的浊气被荡扫一空，神智受到了极大的震动，从混沌中复归清明。这是六字大明咒中的首字咒，传说观世音菩萨以此心咒传授于凡人，令凡人在尘世苦修时可涤荡心灵，摒退魔音。而嗡字咒更可以回遮并寂灭天魔之损害，令百病消除，业障清净，自此邪魔俱退。冬至分明看见那个男人的脸色重重的一变，禁锢住他周身的压力也顿时为之一清。 原来是搬了救兵来啊，难怪有恃无恐。 男人又是冷笑一声，但冬至已经无暇去听，他的意识被一股力量飞速地往后转，逃脱了那间屋子，那座寨子，又从层层的密林中退出。冬至的身体猛地一震，血从嘴角溢出，不过这次不是黑色的了，而是正常的鲜红血液。他慢慢睁开眼，看见龙身，也看见坐在对面的车白。 车局， 你感觉如何呀？ 胸口有些闷痛。 嗯，这是正常的。你刚才和天魔交锋，哪怕那个天魔还没有完全复活，但他也是传说中的天魔。刚才的你，只有一缕意识，连灵魂都称不上。贸贸然用引雷咒也根本引不了雷，最终只会引火烧身。 是我鲁莽了，谢谢车局大救。 你没有错，刚才我没事先告诉你要怎么做，就是想在出其不意的时候偷袭天魔，否则要是你早有心理准备，他也会察觉警惕的。只是我现在的力量远不如从前，最终还是没能化解你的降头，只能暂时压制住，让你在一段时间之内不发作，治标不治本啊。 想要彻底解决这个问题，你只能找到给你下降头的那个降头师。天魔本来就还没成型，现在又被我所生，短时间内应该没有那么快复原。 你已经为我们争取了足够多的时间。 多谢车局，本来以为自己必死无疑的，辛苦您了。 车白摆摆手，疲倦一笑，他看上去明显比刚才苍老许多，眼角的纹路也越发深了些。 别说你对龙身意义特殊，就算你只是特管局的普通议员，能尽力我也要尽力。 冬至怀疑他已看出龙身与自己的关系，但车白又像只说了一句平淡无奇的话。目送车白回去休息，冬至难掩不安。 师父，车局不会因为我而影响身体吧？ 世上没有人能永生不老，麒麟也一样，生死轮回，车局只不过到了那个坎，跟你无关。 冬至自从得知了车白的原型之后，下意识就把这位分局长当成了一棵行走的古树，珍贵无比。龙身见他还有余暇为旁人操心，倒是笑了。 车局现在为我们争取了一段时间，我们必须利用这段时间把那个降头师找到。你刚才看见了什么？ 冬至把自己看见的丛林和寨子描述了一遍。冬至的记忆力本来就好，又是画画的，描述出来令人画面感很强，一下子就能记住。 那座寨子应该就是那个降头师的老巢，而那个降头师对天魔恭恭敬敬，肯定与他渊源不浅。我想起来了，那个男的应该就是女明星韩琦的金主洪瑞，还有那个胖女人应该就是韩琦的前经纪人董小兰，之前在照片里见过，他们果然跟天魔有关。 说到这里他皱了一下眉头。 说来奇怪，我上次在梦里看见的男人剃着光头，很年轻妖美，怎么这次天魔又是洪瑞的样子呢？难道天魔跟人魔一样，可以披着不同的人皮？ 天魔现在还未完全复活成形，你在梦中看见的是他意识凝聚的真正形体，而刚才看到的应该是他暂时借用了洪瑞的躯壳，估计是为了方便行事吧。 冬至很惊讶，没想到天魔这样本性邪恶的大魔物竟然拥有那样美丽的外表。龙身似乎看出了他的想法，就道： 我本无形无色，但是为了迷惑世人，他们自然会生出令世人喜爱的躯壳，那样才能令更多的信徒堕入魔障。天魔现在虽然还未成型，但他甚至能隔空与车局斗法，可见离复活之日已不远。一旦天魔复活，所到之处将会变成人间地狱。 魔杀人未必要亲自下手，他可以蛊惑人心，可以操纵人类的神智，借人类的手去做他想做的事情。就像之前把洪瑞变成自己的信徒，再让洪瑞去给韩琦设套，将人命玩弄于股掌之间，不择手段，无所不用其极。诚然韩琦也有弱点，倘若他不是贪图名利想要攀龙附凤，也不至于被洪瑞有机可乘。但人人皆有弱点软肋，若今日有人喜欢蜜糖，他便会将罂粟化为蜜糖，诱人入腹上瘾，欲罢不能。明日若有人生出一丝邪念，在魔的影响下，邪念会不知不觉扩大，最终令人干出丧心病狂的事情。说到底，人人心中都有魔，只看能否坚持本心，不让邪念占了上风。然而说起来简单，世间许多人却无法做到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订阅收藏不迷路哦。